弟兄姊妹平安。咁今早咧，从诗篇131篇，同大家一齐嚟思想呢个题目：灵命成长。诗篇131篇咧，系大卫所写嘅一篇上行之诗。诗篇120篇到134篇，即系都被称为上行之诗。嗱，呢上行之诗咧就系、是。昔日以色列人他们上耶路撒冷敬拜的时候，在途中所唱的一段诗歌。而在当中呢，其实是表达出他们对神那种的渴慕，对神那种的倚靠，还有在这些诗当中呢，也都表达出他们真的在属灵生命方面那种追求成长的心。而大卫在这篇诗当中呢，亦都清楚嚟到表达出佢喺上帝面前嗰种嘅渴慕，特别喺属灵生命方面嗰种嘅成长。所以呢篇诗里边，大卫讲俾我哋听，属灵生命成长一啲嘅阻力。然之后咧，佢亦都讲到咧，属灵生命成长嘅时候有边几方面嘅实际嘅内容。到底有什么因素会拦阻一个信徒属灵生命的成长呢？大卫在这篇诗一开始的时候，他就用一个反面的角度来去思想这个属灵生命成长这个问题。所以在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留意，特别红色字有三个不，都是一个反面的角度，不狂傲，不高大，不敢行。咁点解大卫佢用一个反面嘅角度嚟到思想属灵生命成长呢个问题呢？因为大卫好明白，生命嘅成长首先需要有拆毁，然之后先有重建。所以第一节经文里边已经讲俾我哋听，即系大卫佢首先要将他生命当中三个拦阻他属灵生命成长的要素将他拎走，将他拆毁，然后呢再重建三方面他所要追求的。大卫要拆毁的三方面的灵命成长的阻力是什么呢？第一，大卫要拿走的拎走的就是心中的狂傲。他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心中狂傲是一个什么人呢？心中狂傲是一个心高气傲的人，是一个过分自信的人，是一个不依靠神的人，是一个觉得自己比别人强的一个这样的人。所以如果在一个这样的心态底下，即怎会来到去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呢？当我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扫罗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扫罗他能够做到以色列的王，随着时日的过去，他就慢慢淡忘了神给他一切的恩惠，他忘记了自己能够成为一国之君其实是上帝的拣选，同埋出于上帝的恩典，但是他忘记了，他变成了一个自大狂傲的人，他靠自己来去做判断，即是他不依靠上帝来行事，而当他爬得越高的时候，他心里面的骄傲就越大，而这个骄傲的心就成为扫罗王的失败的主要原因，也是拦阻了扫罗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很大的一道阻力。而最后当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厌弃扫罗作王，而最后呢在战场上他自杀身亡，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个例子。但是在大卫的人生里面，他很深体会到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所以大卫在这篇诗一开始的时候，他要拎走的，或者他要否定的，他要拆毁的，就是这个狂傲的心。即是他说，耶和华我心不狂傲。因为大卫很深知道， 如果他要在上帝面前你要追求成长的时候，首先要自服己心，将这个狂傲的心将它放低，将它拎走。当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想起我自己一个经历。1981年的时候，即是我回应上帝的呼召，当时我在香港，我就辞去了我很喜欢的一份工作。当时我在香港是特殊教育的学校的一个老师。但是我回应神的呼召，我又入神学读书。哇，即入了神学读书之后呢，成为一个神学生。哇，这个身份呢，即心里面觉得有种飘飘然的感觉。因为呢 在教会里面呢，就都做团契的导师啦，又在主学里面就教主学啦，又带查经啦等等。哇，即有种好像自己知的东西比其他弟兄姊妹所知的好像是多，所以一种飘飘然的感觉。但是呢一路读上去的时候，二年班、三年班、四年班就快毕业的时候呢，哇，这种飘飘然的感觉呢就变了啦。变咗咩？变咗心慌慌，唔再系飘飘然。点解啊？因为就快要毕业嘛，毕业出嚟之后做传道人嘛，牧养教会嘛，即系人对你咧，即系个期望咧就唔同咗嘛。一个神学生同一个传道人个期望系唔同嘅。咁所以后来咧，即系我即系上帝俾我有机会啦，即系嚟到维珍进修，亦都俾我有机会咧喺美国嚟到进美国西方神学院进修。上帝将一句说话放在我心里面，这句说话是什么呢？到今天我仍然都没忘记。 The more I learn, the more I know I don't know。 即是当我学习越多的时候，我就越知道我所不知道的是更多。即是以前哇1981年读神学，做神学生，一开始的时候以为自己好识好多东西，这种的飘飘然的感觉，一种狂傲的心。但后来当我有机会来到维珍进修，去美国西方神学院进修的时候，原来发到当年自己就好像一个井底之蛙一样。在一个井底之蛙，他见到个天有几大啊，个井有几大，个天咪有几大咯，是不是？但是来到维珍进修，在美国进修的时候发到，哇，不是哦，原来天外有天的哦，即是读圣经研究圣经，原来是很多东西，还有很多东西我不识的，我要来学的。所以上帝当年就将这句说话放在我心里面，成为我一生侍奉的一个很宝贵的提醒。将这个狂傲的心，飘飘然的心，将它放低。第二方面，大卫他要放低的，按错掣，不好意思，不紧要啦，吓，冇 PowerPoint 都照讲吓。我有翻啦 ，OK 啊。咁啊，大卫第二方面佢要第二个阻力佢要放低嘅咧，就系目空一切啊。即系跟住佢讲，佢话我的眼不高大啊。咁大卫佢唔单止要将狂傲嘅心嚟到攞走。大卫更加要否定这个高大的眼，将这个高大的眼呢将它也都拎走。所以大卫说我的眼不高大。英文圣经翻译得很好，有一个版本翻译。他怎样翻译呢？他说 I do not look down on others。I do not look down on others。即是我不会来到去看低别人，这个是高大的眼。眼高大的意思，即是好像有时我们中国人说，只眼生在哪里？哇，你们都懂啊，你们都知道，只眼生在这里，只眼不是生在这里，只眼生在额头上，意思是什么？看不起人咯，目中无人咯，心中无神咯，对人不恭咯，对神不敬咯，没半点敬畏神的心咯，即是这个是眼生在额头上，眼高大，但我们的心和我们的眼是互相关联的。我们心里面所想的东西或者所传的意念， 其实好容易喺我哋双眼度咧嚟到去流露到出嚟嘅，系咪啊？啊，即系如果一个人咧，即系好嬲，里边好嬲嘅时候咧，情绪真系好愤怒嘅时候咧，只眼会点啊？我哋中国人句说话讲得好好噶，四个字，目露咩啊？凶光啊！哇，即系佢只眼好似真系想食咗你咁样噶。就因为佢心里面好嬲嘛，所以只眼嗰度就流露出一啲好即系好唔友善嘅目光啊，凶光吓。所以大卫佢心智明白，佢要喺上帝面前你要追求灵命成长嘅时候，首先第一佢要自服己心啊，将呢个狂傲嘅心放低，然后咧佢要将呢个高大嘅眼亦都将佢攞走。如果仍然存留一对高大的眼的时候，对人不公对神不敬的时候，目空一切的时候，这个很明显拦了他在上帝面前灵命成长的一道很大的阻力。第三道阻力大卫拎走的就是智慧事的态度，重大和测不透的事他说我也不敢行。这个是第三个不，在第一节经文里面。大卫他不单止要否定这个狂傲的心，一对高大的眼，他也都要否定就是一个自为是的心态。大卫很明白，即人在上帝面前真的非常有限，所以很好欣赏王牧师今早带领我们祈祷的时候，哇！即我们看看这个穹苍，看看这个宇宙，即我们会看到我们自己那种渺小。大卫在这里讲到，他说重大和测不透的事，他都不敢做。什么为之重大的事？重大的事意思就是那些我们人能力所不能够做到的事，或者超乎我们人能力范围所能够做的事，这些是重大的事。何谓测不透的事？测不透的事就是只要我们理性不能够完全理解，或者我们不能够明白的一些事，那些是测不透的事。所以大卫 在上帝面前，他省察自己那种的生命实况的时候，他很深知道他自己那种限制，对于那些超越他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或者超越他理性范围之外，他不能够理解，他不能够做的事情呢，他说他不敢去做。什么为之不敢行呢？意思就是说，大卫不敢去介入，或者 他觉得他无需要费力，或者无需要勉强，这样的意思。或者当面对一些 他能力范围以外的事，或者当大卫超乎他理性所能够理解明白的事，大卫不会勉强自己介入。佢大卫都觉得佢无需要费力嚟到去做，去谂去做呢啲嘅嘢，即系觉得自己好似了不起一样，即系唔会自以为是，唔会觉得系自己系非常之重要，或者咧唔会觉得自己咧冇咗佢咧就万事都不能啦，即系呢一种咁嘅心态。所以大卫好明白呢一种自以为是嘅心态，系拦咗佢喺上帝面前那个属灵生命的成长。他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承认在人生当中这些重大和测不透的事他交托给上帝。他很深知道只有上帝才能够成就，而他全心全意的来到依靠上帝。所以大卫首先在这篇诗里面他拆毁三样东西。第一，狂傲的心；第二，高大的眼睛；第三，自为是的心态。这三样都是拦了他在神面前属灵生命成长的阻力。然后呢，这篇诗继续告诉我们，有拆毁，然后有重建。大卫在上帝面前重建三方面。第一，重建和自己的关系。第一节那里，如果你弟兄姊妹留意红色字，我提到 大卫讲到我，讲到佢自己，佢耶和华我的心，我的眼，我的态度，即其实这三方面都是非常重要，一个人的心，一个人的眼，一个人的态度，都是非常重要。所以大卫他要追求灵命成长的时候，他首先在上帝面前很诚实地来到去面对自己，来到去正视自己内心的世界，来到去反省自己内心世界那种的实际的光景是怎样，我的心到底是怎样，我的眼是怎样，我的态度是怎样。所以大卫很明白要成长，他要诚实的面对自己，因为大卫很明白在他的经历里面，扫罗生命曾经有一度停滞不前，不是因为周遭的人，不是因为周遭的事，而是他自己生命里面的罪拦阻了他属灵生命那种的成长。所以当大卫犯罪之后，他深切的在上帝面前来到痛悔，所以他写了诗篇五十一篇，即是他明白到上帝所要的就是忧伤痛悔的灵。他说，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当大卫愿意来到上帝面前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罪的时候，神赦免，神洁净，所以大卫的灵命再一次来到被上帝了提升。所以第一方面，大卫他要重建自己的关系。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人看过这本书《克胜内心的挣扎》，作者撒拉，即是他讲这句说话正正其实 是反映出大卫那个的经历。即大卫很诚实要面对他的心，他内心的世界，即是 他这个他的眼，他的态度。而作者这里讲，他说其实真正的敌人是什么呢？他真正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内心里面有些什么？他包括了我们的恐惧、骄傲、愤怒、比较、嫉妒、忧虑等等，他这些内心的敌人很多时候将我们来到去打败。所以大卫明白这个真理，所以他诚实面对自己的时候，求神来到去帮助他能够真的重建和自己的关系，即是对自己有一个更深入正确的一个认识。所以今天我们要追求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候，首先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的本相。当我们越了解我们自己的时候，越知道我们在神面前那个实况，那种的缺乏，那种的不足的时候，我们就越有动力来到追求成长和进心。相反来说，一个不认识自己的人，一个不能够诚实正视自己内心世界的人，亦都是很难来到去追求生命的成长。第二方面，大卫他要重建的就是 与神的关系这个的层面。他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他说，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所以诗篇一百三十一篇，即大卫他要重建的不单止 是自己和自己的关系，诚实地面对自己，大卫更加诚实地来到面对上帝。所以今天我们要追求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候，我们绝对不可以离开上帝，即如果我们离开上帝的时候，没有任何属灵追求可言。弟兄姊妹，当我们与神关系不好的时候，这个肯定会影响我们的灵命。所以大卫很明白这个的信息，即当我们要追求灵命成长，大卫要追求灵命成长的时候，不单止诚实面对自己，他要诚实面对上帝。所以大卫在这篇诗开始的时候，他怎么称呼上帝？他说，耶和华。其实大卫这样称呼上帝的时候，是充分流露出他对上帝那种渴慕的心， 然之后诗篇131篇第二节呢个经文里边咧，佢系表达出话俾我哋听，佢同上帝之间嘅关系系几咁嘅密切。我的心平稳，同断过奶嘅孩子到底有咩关系咧？阿朱大卫喺呢度讲俾我哋听一个咩信息啊？即是当我预备这篇诗的时候，我一路思想的时候，我觉得大卫给我们一个真的非常宝贵的讯息。即是大卫的心他能够平稳安静，是因为他首先能够否定或者拎走那些拦了他生命成长的这些阻力，即是狂傲的心、高大的眼、自以为是的态度等等，将这些放低，将他拿走，然后他专一的来到去倚靠上帝。他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他的心可以平稳安静，就好像一个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一样。很有意思，就是这幅图画，就是一个未断奶的孩子，他来到母亲的怀中的时候，他是为了什么？为了喝奶咯，为了饱足咯，是不是？但是一个已经断了奶的孩子，他不再是为了喝奶而投入母亲的怀当中。因为一个断了奶的孩子比一个未断奶的孩子是更加的成长。所以一个断了奶的孩子，只要他能够有机会伏在母亲的怀当中的时候，与母亲同在，来到感受母亲俾佢嗰份嘅安全感同埋爱嘅时候咧，就已经心满意足。所以大卫喺佢人生嘅经历当中，佢对神嘅认识系不断嘅加深。特别当大卫步入佢人生中年嘅时候，佢嚟到神嘅面前，唔再系因为心里边有所求，而乃系来到上帝面前享受与神的同在，就好像一个断了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感受那份的爱，感受那份的安全感，就已经心满意足。这个是大卫他在人生里面经历上帝，对上帝的认识是不断加深的时候，他不是再单是因为心里面有所求才来到上帝的面前，而是他很乐意的来到上帝面前，经历与上帝的同在，享受与神同在这份的温馨，这份的亲密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不是不断的成长呢？或者今天我们是一个未断奶的基督徒当我们有所求先来到上帝面前，定义说我们已经是一个断了奶的基督徒呢？不是单单有所求先来到上帝的面前呢？我记得在我牧会的经历里面，很多时候我都会看到一个这样的现况，就是 教会的祈祷会什么情况底下呢？即是教会的祈祷人数特别多呢，就弟兄姊妹呢有难处或者有疾病或者失业或者面对一些困难所以弟兄姊妹呢就回到来教会祈祷会即是盼望呢弟兄姊妹去祈祷啦或者呢教牧同工会去祈祷啦。好多时候我都有啲咁嘅观察。即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教会祈祷出席人数是比较多的。但是我们感谢神，上帝是听祈祷的，是不是？即是弟兄姊妹的癌症被医治了，或者他的问题被解决了，或者 他失业了，神垂听祈祷，即是 给他能够找到一份新的工作了。等等这样的情况出现之后，我就发到了，咦？祈祷会那张凳空了。弟兄姊妹回来教会祈祷会那个心或者祈祷的心没有以前那么恳切了。 啊，即有时我觉得会唔会因为我哋有所求，我哋面对难处嘅时候，我哋先嚟到上帝面前，好恳切祈祷。而当我哋一份封信嘅时候，我哋就同上帝拜拜。大卫喺诗篇131篇第二节话俾我哋听嘅经历唔系咁。所以大卫用一个断咗奶嘅孩子啊，伏喺母亲嘅怀当中，嚟到表达出同上帝之间嘅关系系非常之嘅美丽，系表达出佢同上帝嘅关系非常之嘅亲密。第三方面，大卫要重整或者追求嘅就系同人嘅关系方面。第三节先讲过，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所以呢篇诗里面，大卫唔单止诚实面对自己，同时间诚实嘅面对上帝，但同时间咧，大卫都期望咧，即系佢同人嘅关系能够不断嘅成长。所以第三节，大卫佢呼吁以色列人。他说以色列啊，即是你当仰望耶和华。他呼吁以色列人能够好像跟他一样，即是在这条朝圣的路上一起的来到用信心来到依靠上帝，仰望上帝，来到一起的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所以大卫盼望能够同人方面有这个一起的在属灵方面来追求。而我相信在大卫人生里面，他不是孤单一个人你要做基督徒。特别在大卫面对扫罗王的迫害的时候，圣经记载到有约拿单跟他一起同行。圣经记载什么呢？那约拿单呢就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生命一样。然后圣经也记载，约拿单因为爱大卫如同爱自己，就再跟他订立这个盟约。所以大卫在他人生里面有很多人跟他同行，无论在朝圣的路上，无论当他面对扫罗王的逼迫，在这样的情况下危难的当中，有约拿单跟他同行。所以大卫这篇诗里面，他也都呼吁以色列人一起来到去敬拜，上耶路撒冷敬拜，一起来到仰望神，与人的关系能够建立一个和谐美好的关系。美国曾经有一个调查报告，这个报告呢提到他说，现在有很多的中年的男性呢是没有朋友的。我们在当中都有不少中年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这个报告。当我说很多中年男性没有朋友的时候，姊妹在笑。姊妹又怎么呢？公平一点都说了姊妹。我教书，我就我记得有一次呢，即是我给学生一份功课，要学生做一些个人方面的反省。其中有一篇的文章，有一位姊妹，这位姊妹是一位已经退了休，在教会里面非常热心侍奉的一位的姊妹。一个退了休在教会非常热心侍奉的一位姊妹。她在她那篇功课里面，其中一句说话，她告诉我他那个情况，他用英文写，他这么说 I'm not sure if I have friends at church。 即是一个已经退了休，即是年纪不轻了，退休了，而呢在教会里面非常热心侍奉的一位姊妹，他透过这篇文章他反省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我不能够肯定我在教会里面是不是有朋友。所以今天我们同人的关系是怎样呢？无论是弟兄好或者姊妹好， 德兰修女她讲过一句说话，她孤单和得不着照顾的感觉呢，是人世间最大的贫穷。所以弟兄姊妹，即今天如果神给你有属灵的知己，给你有朋友，你就是一个富有的人。这个是上帝给你的祝福。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姊妹看过这本书，人生一定要有的八个朋友。我不知道你有多少朋友，但是这本书的作者呢，即是很有兴趣，即是讲出在我们人生里面有八类的朋友。 Tom Ray 他讲出这八类的朋友，其实如果我们有呢，真的上帝给我一个很大的祝福。这八类朋友 是哪八类呢？第一种朋友就叫推手 Builder， 即是这类的朋友是成就你的朋友，他是鼓励你的，是帮助你能够成长的，甚至乎呢他可以帮助你成功的一个这样的人，就是这类这样的朋友。第二类的朋友呢叫 champion， 支柱，就是他 是支持你的朋友的，就是他会赞扬你，他会跟你站在同一阵线，就是他是你差不多是最佳的拥趸，支柱的朋友。然后第三类的朋友就是同好 collaborator，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即是跟你有相同的兴趣，或者同一个运动，或者同一个嗜好，即是这一类的朋友呢，正所谓大家很有默契的这一类的朋友。然后第四类的朋友呢，就是伙伴 companion， 陪伴你的朋友。这一类的朋友呢，即只要你有需要的时候呢，无论你什么情况底下，即是这种伙伴呢总会在你身边的，即是他一直支持你的，一直鼓励你的。然后第五类的朋友呢，中介 connector， 牵线搭桥的朋友，即是这种牵线搭桥的朋友呢，就是一些帮助型的朋友，譬如呢介绍一些新的朋友给你认识，或者呢给一些新的资讯你，或者给你一些新的资源等等。这一类朋友在你得意的时候，这一类朋友通常都不会在你身边，但是当你有需要的时候，这一类的朋友中介就及时的出现在你身旁，来到帮助你。然后呢第六种朋友呢，称为开心果 Energizer， 即是给你打气，这类朋友呢，他能够令你开心的，即是给你一些正面和积极的思想的，当你跟他相处的时候呢，即是你的生活呢是充满了一些正面的积极的态度的，或者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即是他会很留心听你讲话，以照呢，即是你能够呢放松你的心情，即是让你这些不快的情绪呢能够很快的缓和或者恢复回正常。即是开心果 Energizer。 然后呢最后呢第七开路者 Mind Opener， 开阔眼界的朋友，即是他能够呢扩阔你的视野，让你能够接受一些新的观念，给你一些新的想法，或者有一些新的机会，即是这类朋友被称为大百科全书。有没有这一类的朋友？有没有？有啊，都有啊，介绍给我认识啊，我都很想认识这一类的朋友。大百科全书，是不是？即是很难得的这一类的朋友。然后呢最后一种呢就是导师 Navigator， 即是给你引路的朋友，即是当你人生呢即是何去何从，或者都不知道怎样继续走下去的时候呢，这一类导师式的朋友呢，他就很愿意来到聆听，帮你听，分析你的情况，理解整理，然后呢他提供一个方向或一个目标，鼓励你继续的走下去，即是这是一个指路明灯这一类的朋友。Tom Ray 这个作者提出，如果我们人生有这八种的朋友呢就好了，不知道你有多少种，但是呢 有一个朋友呢作者没有提到的，我称为第九个的朋友， 你知我讲边个啊？耶稣基督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耶稣基督无论在我们人生顺境、逆境、困难、苦难、成功、失意、逆境当中等等，无论任何一个处境，他都不离不弃在我们身边。甚至乎我们人生觉得我们很难走下去的时候，无力再走下去的时候，耶稣都将我们抱起，让我们走过我们人生最低谷的日子，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在你人生里面能够有属灵的知己，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身旁，我们就是一个富有的人。所以今天透过这篇的诗，大卫告诉我们，我们要追求属灵生命成长，首先我们要真的很诚实面对我们拦阻我们生命成长的这些阻力，将它拆毁了，将它拎走了，然后才可以重建我们这个生命。拆毁骄傲的心，拆毁高大的眼睛，即是不要看低别人，拆毁自以为是的这种心态，然后重建和自己的关系，和神的关系，和人的关系等等。盼望这篇诗的信息，大卫的经历都能够成为我们的鼓励。我们同心祈祷。真主，我们多谢你在敬拜的时候，你将你自己的恩言来到向我们解开。我们求真理的圣灵将你的话语存放在我们心灵的深处，让我们不单只是聆听上帝你的话，亦都让我们真的在我们人生当中不断的来到追求成长成熟，成为神手中一个合用的器皿，能够将人带到上帝的面前，将荣耀了归给你。我们多谢你，垂听我们祈祷感恩，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